铺满星星的湖泊，因你泛起阵阵微波，青涩笑容将黄发色倒映进眼眸的执着，红色交叠的糖果化不开你心头的色，十五岁少年异国他乡，有汗水唏嘘沮丧，但寂寞的重量，哪怕无法挽着你的手向前走，哪怕这条路黑暗没尽头，遇见后想走到岁月漫长，珍藏美好在心上，点出心窗，声音倔强，站起来微笑，将黑暗照亮，年少时信誓旦旦的脸庞，挡住眼中的泪光，从寂寞境开始新的落，秘密基地约好的，一起分享所有苦乐，你的声音清澈交错，像风轻拂过舞台，也轻叩脉搏，哪怕无法挽着你的手向前走，哪怕这黑暗没尽头，不曾我遇见美好的时光，情话镌刻在手掌，眼中心霜，生命倔强，张开微笑将黑暗照亮，年少时信誓旦旦的脸庞，挡住眼中的泪光，流言在空，一路并肩成本是理想，台下星光，台上朝阳，喧嚣中倾听你的倔强，跌倒过后奔